双眼里只有自己，有些恶意，有些暴力，有点着急，不要了报应，不要随意，我不要紧，我只剩下后现在我有一点点修理，比下破破的天气是耳鼻，怎么办让我离我不要你，不要阻止我看守着是否的命，我有一点点修理，比下破破的天气是耳鼻，怎么办让我离我不要你，今天遇上我的是谁不要太得意，我的何方要我出现都不别上当，要在每一回能被全都赢，我脑海四根清净，有些正义，有些道理，有点义气，没有忘记我的教训，让我看清应该怎么做，现在我有一点点修理，比下破破的天气是耳鼻，怎么办让我离我不要你，不要阻止我看守着是否的命，我有一点点修理，比下破破的天气是耳鼻，怎么办让我离我不要你，今天遇上我的是谁不要的回忆， 每一集都看过，每一部都很不错，但是中心只和某某为生和谁都曾经演过的，就是喜剧那么就是那么幽默，还有一点幽默，可是唐僧路过我们的主角，也许还没料到自己心酸，再有一些私人问题，而且还没找到自尊，我们猜猜一定会找到一个月光宝盒，然后回到过去就像杰伦八度空间的歌，whichever page you were on, this is a whole new chapter. See, I once was a king, and now I serve my master. My master is a master of self. He taught me how to master myself. My master is a servant of people. Seeks to give straight to the feeble. It's gonna be a long, long journey, but I protect him from evil. Someday we'll find the wisdom. One day we'll carry the light.When we return to the kingdom, that we can end the fight. Then all the people will know, after laying eyes on the scroll. Then all the people will know, then all the people will know. 活力秀最客每周热歌榜 第五名，王北车陷阱。 那天你消失在人海里，你的背影默默的让人恐惧，说的那些问题我回答得很坚定，偏偏那个时候我最想你，我不曾爱过你，我自己骗自己，已经给你写了信又被骗自己，明明觉得自己很冷静，却还掉入我自己的陷阱。 第四名 Only Murs That Girl。 There's a girl but I let her get away, It's all my fault cause pride got in the way, And I'd be lying if I saidI was okay about that girl, the one I let get away.

要的事也值得啰嗦，即使有些沉默不能说，留在心里受折磨。